妈的，早知道就不给这小子吃饭了，力气大的和牛一样，给我按着他，别让他动，他再动就给他身上捅几刀。 安宗一听要放他的血，给他捅刀子，吓得身体一僵，动也不敢动，只有恶狠狠的怒目骂道： 我靠，你这死变态，你想做什么啊？老子告诉你，你敢碰我一根寒毛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 连永豪冷笑几声，一脚踩在安宗的肚子上，就从他额头开始沾着血涂了起来。矮胖子不愧是杀猪专业户，一只手像是老虎钳子一样。那个连永豪眼神严肃地在他身上画着怪里怪气的符咒，嘴里还默默地念着口诀。安宗仿佛就像是一头要被祭祖了的羊，任凭他在他身上东划一笔西划一画的。安宗又气又怕，连眼角也在抖。直到他画完，放下笔仔细地看了一遍，确认没有画错的地方，才示意矮胖子可以放手了，然后说： 你小子要是敢擦掉上面的符咒，蹭一小块，我就在你身上捅一刀，擦一大块，我也不介意剁了你的手，给我识相点。 那种黏糊糊的血浆涂在身上，别提有多恶心了，他简直要吐了，一股血腥臭味直冲他脑门。那毕竟是死人血，不是什么医用血浆，那种晦气和恐怖是无法形容的。过了一会儿，那些血凝固在他身上，结成一块块的，他感觉皮肤上绷着一层膜一样，就像是鸡蛋清打翻在手上的那种黏腻的感觉。矮胖子看血咒擦不掉，给安宗披了一条毯子，然后对连永好说： 好，你到底还要杀多少个？ 连永好画完血咒就坐在佛龛边打坐，他不耐烦地抬头说： 杀多少个？你关心数量做什么？只要九伯噬魂级没有结果，就得继续杀，你还怕杀人了？别忘记了，如果当初你肯移植一个肾脏，我娘现在就不会死，你等于亲手杀了我娘。 矮胖子眼角流出眼泪，他最后看了看他，哀叹了一声，低头离开屋子，锁上了门。连永好看着他走了出去，眼神有些怪异，但是随后又狠狠地骂了一句老不死的，低头继续对着佛龛打坐。说句老实话，父亲和儿子的关系如此奇妙，安宗和他家老爷子也是一样的，一方面他和他的思想差得太多，总是会一言不合就火药味十足，一方面又太希望他能够承认他的能力，不想老给自己的老爸看扁了，所以有的时候父子之间的关系好像总是战争一样紧张。但那也只是好像，其实儿子对父亲更多的是一种钦佩和敬爱。在安宗心中，他老爸就是扛起一家子的顶梁柱，坚如磐石不可动摇。但这位倒好，打心底里瞧不起自己的父亲，憎恶着自己的父亲。这不得不说，连永好已经丧失了做人最起码的良心，丧心病狂到入魔的地步了。他也不说话，只一心一意地打坐，等待着所谓的仪式的到来。安宗眼看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，虽然不知道确切的时间，但随着每一次心跳声都感觉跳一次少一次，然而他唯一期盼的救援却怎么也不来，这不免让他的心像是被埋在雪里一样的凉。越等越慌， 还是太大意了，应该再早些扔的，可万一别人拿了我的挂件却扔掉纸条怎么办？万一他只是当小孩子的恶作剧怎么办？更或者万一没人看见怎么办？ 越想越心寒呢。安宗知道依靠那个护身符逃出去的可能性已经太低了，他的脑子开始嗡嗡作响，慌得不得了。他尝试着咬着绳子想要做最后的挣扎， 连永好听到动静，嘲笑地看着安宗，冷冷地说： 你别咬了，这个绳子是专门的攀岩绳，你认为靠你的牙齿能咬断吗？ 他喘着粗气，感觉现在的时间已经过了中午，不是两点就是一点，总之离太阳下山估计没多少个小时了。他的生机越来越小，他也越来越绝望。连永好玩味地看着安宗垂死挣扎的眼神，冷酷地说： 反正要死的，干嘛那么看不开呀？放心，难得你长得不错，到时候我把你的头做下防腐处理，不会让你烂得那么快的。 安宗不禁破口大骂：反正要死了也没什么可怕的。 你这个王八蛋，你认为你能成仙吗？哼，你为了自己活下去，为了自己不死，就无视其他人的性命，你和畜生有什么区别？我告诉你，你成不了仙的，老子死了也会在黄泉路上等着你，所有被你害死的人都会等着你的，到时候咬也要咬死你。 他愤恨地颤抖着肩膀，但是他骂的话连永好只是听着笑，仿佛这些他都不担心。他像看白痴一样看着安宗，仿佛他前面说的话是一个3岁小孩说的。他笑了一阵子，低头看了看手上的表说： 现在是2:45，还有3个多小时，你慢慢的骂吧，不过我劝你还是安静点，这样我可以考虑杀你的时候给你喝口酒。你前一个人就是在临死前还要抽最后一根烟的。放心，这点要求我会满足你的。 说完又是一阵沉默。时间每过一秒，安宗心里就像被挂了一刀。连永好时不时地绕着水缸画一些什么鬼东西，然后又坐下开始念叨着，仿佛真的像是开坛做法的道士。此时他突然开口说道： 九伯噬魂籍是不会吸收人头的，人头中有微电波，所以我会事先把你脑袋剁了，然后直接把你的尸体扔进去，你不用害怕有多痛苦。 他说的好像剁的是猪脑袋一样轻描淡写。安宗脑中突然想到一句话：当人类丧失了对他人死亡的恐惧感的时候，恶魔就诞生了。的确如此，这小子根本已经丧失人性了。他做完了前续工作后，走到安宗的身边，蹲下身体叹了一口气，扔给他一根烟帮他点上后说： 抽吧。 说完也掏出一根点了起来。他蹲在安宗旁边，感觉就是和一个多年的老朋友抽烟闲聊。安宗心中感叹： 这家伙的个性怎么那么鬼怪怪张啊。 那边的那个脑袋是我最好的朋友的，他叫楚磊，大学的时候就在一起混了，本来我们的目标就是发展中国的植物学，填补中国远古植物的空白。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他的，可能真的是托梦给你的吧，不过杀他是一个意外，原本我只是想要困住他，没想到他身上有伤口，噬魂籍闻到血味就会攻击人，然后第二天我来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滩肉了，只有脑袋死死地盯着我。这是我第二次感觉死亡的恐怖，第一次是我妈，所以我必须要等到她最后结出血灵芝，然后一来我可以成仙，二来我得让所里那些吃干饭的看看什么才是理论实践。 他说完沉默了许久，只是低着头抽烟，最后他掐灭烟头起身做最后的准备。这个时候铁门的铁链子拉开了，他一惊，他最后进来的还是那个矮胖子，并没有他等待的援兵。他带了好几瓶白酒，这次他穿着杀猪时候穿的蓝色工作服，脸色非常的严肃，从塑料袋里拿出那把锃亮的大剁刀。安宗心中一凛，明白自己算是要活到头了。